横跨京城东西南北。通关攻略，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FM974，北京音乐广播。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今天机动车尾号不限行，上午10点之后，主干道的车流量会逐渐上升。午后城区环路各高速路进京方向，交通压力会明显上升。其中京藏、京城、京哈、京开、京港澳等高速路在临近世界和5、6环路段可能会出现车多排队情况。北京音乐广播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广东人民广播电台、香港电台、上海东方广播电台音乐频率、新加坡最新933、马来西亚988，心手相连，万众同声，鼎力打造全世界华人的至尊龙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15位，李宗盛新写的旧歌。 一首新写的旧歌，他早该写了。 第14位，汪峰时代的标记。 有人在战吧，我坚决的生命在飞。 第13位，张靓颖贪恋。 我伸出手，却又灵魂回缩。 第12位，萧秉治，爱过你多久就有多痛。 哗啦啦啦，午夜下着雨，响遍了自古的旋律。 第11位，李荣浩，王牌冤家。第10位，金丽，自我感觉还好。 自我都红自黑，天生都是难自黑。 第9位，胡彦斌，爱不得，恨不得，舍不得。 爱不得，不想成全。 第8位，陈立农，解码游戏。 飞梦永远的起点。 第7位，张杰，张碧晨，只要平凡。 有一天也许会走远，也许还能再相见。 第6位，容祖儿，心之科学。 请人帮我一问，帮我一碰，怎么否定你。 第5位，西安琪，人气的尾数。 谁亦要去演，为了相处愉快，演好我的每一天。 第4位，薛之谦，摩天大楼。 摩天大楼太稀有。 第3位，袁娅维，别废话。第2位，毛不易，平凡的一天。 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 本周冠军曲目陈奕迅，渐渐。 渐渐我什么都不想知道。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 蒙蒙的细雨把我们带进了秋日的北京，欢迎大家光临9月份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时间来到周日上午的10:04:13，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一小时节目，我们一起进入我们的榜单旅行。这3张榜单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分别是代表流行海外流行音乐热力指数的马来西亚988精彩声势排行榜，以及代表粤语歌流行指数的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以及我们北京方面的中国歌曲排行榜。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马来西亚方面的冠军歌，目前华语流行歌坛来自马来西亚的这个高人气新人尤长靖， 我们来听他的这首《昨日清空》。 忽然一瞬间长大，就像被时间的手擦模糊的画，我们那各自要去哪，问题好傻，谁又能回答。想念从不说话，来不及的再见多喧哗，陪我看大雨落下，潮湿的心滴滴答答，带着温柔又想起你呀。 我们听到的是马来西亚988精彩声势排行榜的这个冠军啊、家乡打榜的尤长靖呢带来电影的同名主题曲《昨日清空》。他的另外一首新歌《傲红尘》呢本周在他的家乡榜单排名第八。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精彩声势排行榜上第九名的歌曲，由陈曦、董彤彤的创作和拉拉徐佳莹的演唱，最直白的评价就是好听。来听这首电视剧《扶摇》的片尾曲《一爱难求》。

是马来西亚988精彩盛世排行榜的推荐曲第22名阿信的新歌《当每颗星星》，作为黄渤自导自演的电影《一出好戏》的主题曲，阿信在看过了粗剪的影片之后呢，就下定决心说一定要写出一首不输给电影的歌，就是这首《当每颗星星》。好，三首马来西亚方面的榜上歌之后呢，我们榜单旅行的第二站来到香港。香港方面的冠军歌呢，属于2018太阳计划的主题曲李欣妮和 Super Moment 所合唱的《分享的胜利》。那季军歌呢，是邓小巧的《芭乐》。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亚军歌，来自于杨千嬅的《摇滚之母》，作词人是软硬天师的林海峰，那作曲人呢是黄贯中，收录在杨千嬅的全新专辑《One on One》当中。 他当你舞蹈温书唱歌，做就做就做，都未做完一页斗磨，大大搭练习操卷有益，日夜练背默背默，测验就嚟周末战和，错错错。夜学偏学大人鄙视对望，越背默越静默，理想各方日夜做练习，练习中做敌人发梦碰撞，错错错，答错就要爆到吉他都烂埋，答错就挨到你包唱烂埋，答错连要连跳闸。 一句，我心讨厌我嘴散去，每一句双手拥抱暖身躯，心中竟有冷风吹，不对太不对，我不可再挖取闯进你心里，天空总有禁飞区，书房总有废纸堆，情绪永远的坠落，而爱你很寂寞，浮沉在爱的深海，苦苦挣扎放不开，爱的主宰，迷失的心能看天人，只等我信一次，寒风中披上你风衣，不敢偷看你的书，和你细碎的 听到的是 JW 王浩儿的新歌《主宰》，香港方面中文歌曲龙虎榜排名第四名啊，他想通过这首歌呢来传递一种主宰自己爱情的想法。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香港方面的进榜新歌首周排名第17，郑秀文的新歌《千年如一日》。爱情中厮守的过程不变，而时间的长度从刹那到永恒的穿梭轮转，营造出了一种不同寻常的感受。我们来听一下。 一拖手就过了600天，刚刚相识一秒，我枕边放满跟你无数合照。言问一年风雨5分钟，言为7年还收缩的路涌，还未够钟，还未够钟，年月太匆匆，准我仍然守

多篇文章被收入日本小学语文课本，大量作品被改编为影视剧和话剧。他的一系列以底层武士为主角的时代小说，常以底层人的尊严之战、凡人的傲骨为主题。最后来看，由中华书局与京东图书联合举办的传统文化月启动仪式日前在中华书局举行。从昨天开始，活动将推出每日一主题的连续性活动，让读者感受不同方面的传统文化知识，进而找到自己感兴趣的领域。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10:33:42，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继续我们的榜单旅行。这个时段呢，交接到我们北京方面的主办榜单，就是中歌榜。首先这首歌呢，虽然有13个榜位的巨大降幅，从第17名落到了本周的第30位，但是与此同时呢，上榜时间呢再进一步继续成为了恒星歌的同时，也距离到目前为止呢今年中歌榜最长的17周榜龄更进了一步。好，我们来听16个星期了，来自于薛之谦的这首《摩天大楼》。 借口让平凡的阳光一穿不透，诱人的方式是绝无仅有，要平静的生活都抬起头，学习新研究后寸草不留，赞不绝口，欢迎抗金野兽。摩天大楼太稀有，人人高贵富有，表情温柔怕献丑，没人吐出骨头，你们谁畏惧帮手。摩天大楼云里走，谢绝一身简陋，粉饰骷髅岂只有人们真心恐后，当离开你心爱的一楼，是半推半就，到供不应求的往云里走，以没人顾及小草的感受，自作自受。多自由，对我微笑点头。 想伸出手，请回答我的摩天大楼。 全球榜榜单旅行听到的是我们北京方面中歌榜的恒星歌，16周的榜龄薛之谦的摩天大楼。而这首歌呢，在我们全球榜上呢也已经上榜有9个星期的时间。好，我们再来关注中歌榜。在本周榜单的成绩升降方面呢都趋于平稳，最大的升幅也只有5个榜位，属于两首歌，一首呢是升至第27名陈楚生的一夜，另外一首歌呢就是接下来我们马上要听到的从第9上升到了第4，我们来听毛不易的这首给你给我。 给你我平平淡淡的等待和守候，给你我轰轰烈烈的渴望和温柔，给你我百转千回的喜乐和忧愁，给你我微不足道所有的所有。 你曾梦魇落下 翅膀。 成绩满满的张杰不仅成功登上了鸟巢开唱，而且呢打出了全新音乐概念的 Way Life 系列继续进行中。刚刚听到的是中国榜本周的黑马歌，七首上榜新歌的最好成绩以第五名排名进榜，一路之下收录在 Way Life 二这张 EP 当中。那全球榜榜单旅行来关注我们北京方面中歌榜，接下来呢是最重要的指标冠军歌，也和张杰相关，这就是他和张碧晨为电影《我不是药神》演唱的主题曲《只要平凡》，在我们全球榜上首周进榜第二周呢，这个排名第七位。 也许很远，或是昨天，在这里或在对岸，长路辗转，离合悲欢，人聚又人散，放过对错才知答案，活着的勇敢，没有神的光环，你我生而平凡， 在心碎中认清遗憾，生命漫长也短暂，跳动心脏长出藤蔓，愿为险而战，跌入灰暗坠入深渊，沾满泥土的脸，没有神的光环，握紧手中的平凡，此心此生无憾，生命的火已点燃， 有一天也许会走远，也许还能再相见，无论在人群在天边，让我再看清你的脸，任泪水铺满了双

高手角逐对不起，高手对决的《我是歌手》的舞台上呢，他同样获得了大众与业内的认可。除了有不凡的唱功，在个人作品当中呢，邓紫棋也是亲力亲为。好，接下来我们首先带给大家是他自己词曲的这首歌，叫做《错过不错》。 是就反转方向走，你随意你自由，我偏偏爱跟着步骤，你爱吃猪羊牛，我三餐都少言无忧，你天上爱浪牛，我偏偏爱你就足够。我在听说你来自第四个星球， 是这一直都守着我们剩下的快乐。 这首歌来自于邓紫棋，依然是她本人参与词曲创作。在发布这首歌时，邓紫棋在微博上写道：给我所爱的人，送给心有所爱的人们，以倒数的生命来提醒人们应该学着去爱。邓紫棋这张 EP 主题已经不局限于小情小爱之中，格局会更加开阔。这首《另一个童话》是对成人世界的反思。小的时候呢，大家都有童话般的幻想，而长大成人之后，似乎已经失去了一些童真和童趣。所以这一首《另一个童话》就是邓紫棋为自己编织的音乐童话世界。 看一看落叶，你在走着，眼睛都睁 经黑暗，灵魂深处却隔绝，光从未熄灭，恐惧蔓延，像躯壳坠落深渊，心不停呼唤，一拥的堆叠，吞噬闪电结成缘，无尽无沉睡的誓言，跟随命运结成茧，直到你出现。爱让黑暗心如光芒，爱让魂魄再次生长，爱如你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我们刚才听到的是邓紫棋为电影《阿修罗》演唱的主题曲《爱如意》，配合电影奇幻效果，这首歌空灵悠远，仿佛一个人一世独立，天地之间对于真爱的呐喊。前不久呢，他成为了中国新说唱的导师，也招来了部分人的质疑。原因很简单，邓紫棋过往的作品当中能够体现说唱的作品并不多，但是随着节目播出，邓紫棋完全可以扮演女 rapper 这个角色。这次呢，出任中国新说唱的明星制作人，对于邓紫棋也是一次很好的在风格上的拓展。好，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歌，是他摇滚结合说唱，来听这首《龙卷风》。 走，这样的节奏，谁都

在著名戏剧导演、戏剧教育家罗锦麟和长期从事古希腊戏剧研究的罗彤组成的妇女档的联袂指导下，这部2000多年前的古老作品将在古希腊戏剧美学中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被注入当代人视角下的青春活力。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11:33:39，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继续我们的本周风骚人物。我们关注第二位歌手是好久不见的李玖哲。李玖哲大概是7年前啊，放弃华语市场，在妈吉大哥黄立成的支持下，到美国的这个去完成他歌坛的梦想，并组建了另外一个组合。那虽然呢小有成绩，但因为合约问题，最终呢是梦想再次破碎。经过了漫长的等待，他恢复了自由身，并且回到了华语歌坛，以打招呼的口吻推出了专辑叫《你会记得吗》，依然是他最擅长的 R&B 情歌。好，我们来听这首歌，叫做《你会记得我吗》。 谁说好爱的习惯总是想的简单，明天并不难，害怕拥抱的难堪，只等着自己变勇敢，却忘了明天不一定必然，忘了转身的遗憾，忘了有谁为此感到心酸，记得自己孤单，忽略谁不安，等待那么的一般，我们都自以为不完，却忘了不见不一定不散。 Will you remember me?总是说的来不及 Will you remember me? 失去才懂存在的意义，回忆再回不去，怕未来才会有你 Will you remember me? 我爱你。

等着你当主角。 Oh, Where are you? Where are you now? 我在心中祈祷某一个转角你我终会遇到。 Oh, 这世界太喧闹，我不想有爱就好，有你拥抱才有勇气到老。 Oh, 如果不是你作伴，我宁愿永不脱单。如果没有你，我宁愿落难，一辈子孤单。 精工细作，五万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I'm not leaving. Stay 这首歌是来自于李玖哲新专辑，你还记得吗？专辑的标题曲呢，也是李玖哲的疑问。毕竟自己离开了七年，华语歌坛的潮流，喜欢他的那波歌迷，整个华语音乐市场的大环境都已经改变了很多。于是他用了一整年的时间制作了这张以时间为轴的专辑，而再次出现在大家面前，让李玖哲有一种回家的感觉。熟悉的面孔很多都在。好，那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带给大家的呢，也是这首来自于他的《回不去了》。非常感谢你收听我们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稍后呢，北京乐广播将是小航带给大家的节奏驾到。我们相约下周六上午的10点钟，节目当中再会喽。 所以你说